请问昨晚有哪一个是没有来到参加这个圣诞的聚会的呢？Irene， 不要紧，一阵间你有机会。昨晚呢，是原来我们教会有很多我们叫做 Canadian Idols， 不是 American Idols， Canadian Idols。 因为呢昨晚呢我们有话剧啦，山岗上的一棵树，我们又有一班的姊妹呢又有那个的师大舞，其实他们呢就给了很多的时间去排演，有些又不敢吃东西，都不知道他们敢不敢睡觉。所以呢若果你是错过了呢不要紧，应该圈牧师安排了，完了崇拜之后呢就约书亚团都会播回昨天那些的精彩的片段，都不是片段，播回出来那个话剧或者是那个师奶舞。所以呢若果你是想看回的时候可以完了崇拜呢就去参加，不过呢如果你想吃埋晏可能要跟圈牧师报名。用不用付钱呢我都不知道。今天呢是圣诞的前夕，今晚就叫做平安夜。今早清晨我们都是感恩，我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主。圣诞节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讲圣诞快乐，但有时候我们发觉呢可能讲得多的时候呢我们忘记了背后那个的意思，背后意思就是说圣诞快乐因为主耶稣的降生，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有时候我们经常讲一下，可能是讲新年的时候讲即恭喜发财，其实发什么财呢？经常都想着发财，发梦都发财，所以呢圣诞节的时候当我们讲圣诞快乐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埋呢就是什么，因为主耶稣降生，所以呢在今天的时候呢不如你跟隔离左右的弟兄姊妹讲一讲圣诞快乐因为主耶稣降生。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是送一些礼物是给我们所认识的人。今年呢我第一份所收到的圣诞礼物呢是一个叫做外置的充电器。我觉得呢就非常实用。因为很多时候呢譬如我出了外面的时候呢发觉突然间原来差不多没有电，又不可以即刻插电。有这个的外置的充电器呢就非常实用了，以后呢都没有藉口呢就说哎呀没电了，打不到电话给你又好 WhatsApp 又好没有藉口了，因为呢这个呢是非常的是好用。其实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我就很多时候觉得其实送礼物也有一些麻烦，因为大家又要去想又要去买，然后呢你又送给我我又送给你，不如呢就大家都不用送，你又不送给我我又不送给你，就省回很多的时间。但年纪大了之后呢我又有另外一种 的感觉，我又发觉呢其实在那个的馈赠的过程当中，我们送礼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可以带到人与人之间那种的感情，可以带动到人与人之间那个的关怀。所以呢我知道这个，我觉得在认识了这个的理论之后或者道理之后呢我都没有去即禁止师母呢 去送礼物了，我由得他送了。原来送礼物不单止有时候我们喜欢送礼物，原来我们的天父都很喜欢送礼物给我们，我们的天父都送礼物给我们。 因为呢在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一节里面呢，他是这么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我们可能看中文圣经呢就看不到礼物这个字，但如果我将中文和英文一拍埋的时候，我看到了，原来是这样，如果英文就是说呢， So if you sinful people know how to give good gifts to your children, how much more will your heavenly father give good gifts to those who ask him? 即是说呢，英文看得到就是说呢，原来我们的神也都是将这个礼物呢是很喜欢的送给我们。如果礼物这个字呢，我查过圣经，礼物这个意思是为什么呢？礼物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一些东西一些物质你愿意是送出去，但是不希望有任何的回报，有任何的报酬，这一样就是叫做礼物。若果我们送礼物给人，当这个礼物送出去之后，我们日都在窗口就望下，又或者听下有没有门铃那个的铃声，看看那个收礼物的收我们礼物的人有没有是给回一份礼物给我们。又或者呢，我们成日想记住，我送了这份礼物给某一个人，送给 Edwin，但是我送了一份礼物$20给他，但是他呢又送了一份礼物$5计的，那就真是觉得好不值。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送了给人就成日望着人家送回，又计较人家你送多少给人家送了给你，这些都不叫送礼物，这些叫什么？这叫交换礼物，有时候英文叫做 Secret Santa，交换礼物。原来礼物是你愿意送出去，但是不希望有任何回报或者是报酬。真正的礼物，我们看回我们的神，有一张的以前看过一张的圣诞卡，讲得很好，我觉得他说呢，没有中文，他说呢，原来我们的神是最大的赐予者，而主耶稣是最大的一份的礼物。 God is the greatest giver, Jesus is the greatest gift。 我觉得即是这一句的即是圣诞卡所写的字呢是真的很对。当我们回去我们今天正话，陈生帮我读出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去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至七节，我们发觉，咦，这一段的经文和圣诞节又或者和送礼物好像没什么关系，原来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去看回的时候，其实很有关系，因为这一段讲到主耶稣他是最大最贵重的礼物，而上帝也是最大的这个礼物的施予者赠送的人。在第一节至第三节，以弗所书二章一至三节，这里说呢，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跟住一路去到第三节，都是说我们以前我们未信耶稣，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那个状况是怎样。保罗提到，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不听神的说话，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叛逆神，很多时候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做了，很多时候我们所犯的罪我们觉得我们得罪神，正式来说我们怎样，我们是死有余辜，本来是应该是要同我们的神是永远的隔绝，但是 当我们犯了这些的罪，我们得罪神之后，我们觉得不配的时候，神居然说，他说我不看这些，我将我的独生儿子，我们无条件，我无条件的，很乐意的来到赐给你和我。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而在我们的神他赐下这一位主耶稣独生儿子的时候，他不望我们有任何的回报，他不望有任何的报酬。老老实实，很多时候，很多我看回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没什么可取，我觉得我自己又没什么可爱，更加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又很尖酸刻薄。但是原来我们的神他没有这样看我们，神没有计较。神在第四节的经文里说，他说为什么神不计较呢？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他没有计较，没有跟你和我计较。更加就是说，原来我们应该是受罚，原来我们是生活的里面我们没有指望的了，但神居然无条件地将这一份这么珍贵的礼物耶稣基督是送给我们。所以一张的油画呢，都我觉得都很好的，这张油画就是一个意大利的画家叫做是Correggio， 是中世纪这个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意大利画家，他画了一幅的图画叫做 Adoration of the Trial。 这幅画其实就很将那个玛利亚当时那个的心情是表达了出来，你看到 他用双手呢，那个的一个的姿态来到是表达到，好像即你看到他那个形象，那个的态度就是说，哇，神的儿子降临在世上，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好将那种 的神情呢其实是表达出来。你想一想，那个想象的时候呢，玛利亚将那个的手是伸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好像说你这个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像在天上边跌了下来这样，而不是在马槽里面出世，就是说好像是说这个的主耶稣从至高之处来到这个世界上边，是神赐给人的一份的礼物。很多时候我们送礼物给人，我们会送给我们很喜欢的人，我们喜欢的人，我们家人，我们的挚爱，可能就大份一点，又贵重一点，可能是或者公司的同事，或者普遍一点，就是普普通通啦，旁边的左邻右里呢，就可能更加普通，王牧师就更加都走在一边，更加普通。我们送礼物有时候我们有这个的心态，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所送给我们的这一份的耶稣基督这一份的礼物，是将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是无条件的送给你和送给我。另外在第七节的里面，这里讲到第七节就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里其实讲到就是说，很多时候不知道你小个的时候有没有收过一些礼物，就是说你收一份的礼物，但是当你打开了之后呢， 有另外一份的礼物，再将这一份另外一份礼物再打开的时候，原来里面又有另外一份的礼物，即是说一份的礼物可以在里面包了是可能两份三份的礼物。主耶稣这一份的大礼物亦都是一样，当你接受了这一份的大礼物的时候，原来起码有两份的礼物呢在这一份大的礼物之内。这一份大的礼物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说一个新的身份，是一个新的身份。好像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就是说，当我们收到这一份耶稣基督的份礼物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身份都改变了，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的自我身份，其实都很受我们过去我们成长时候经历所影响。可能小个的时候，如果阿爸阿妈成日说你很蠢，成日说你没用，那你真的可能慢慢大大下呢，你就觉得自己真的很没用。当你是年轻的时候，你或者读书的时候，那人说你，哎，你读书又不好，你又不漂亮，那你就觉得自己真的可能没了那种的自信心，觉得自己真的有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得，又不漂亮，外表不出众，那跟着怎么样？跟着可能去韩国走一走，回来呢又可能觉得自己不同了。我们发觉人家对我们那个的评价，人我们自小听到人家给我们一些的言语的时候，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的成长。大过了之后更加就是我们也都受到那个的社会的文化所影响。今时今日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上面工作，又或者我们是同人是倾谈的时候，我们都说呢，现在流行是什么？就政治正确，就是那个叫 politically correct， 即是说我们讲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不敢讲任何得罪人 的一些说话，甚至乎可能是一些是很正确一些价值观的里面或者道德观的里面，我们基督徒觉得是很对的，但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怕被人标签了我们是怎样，我们是缺乏包容，我们是没有爱心的人。所以呢，很多时候因着这种种的不同的因素呢，影响了我们那个的身份。但是这个模糊了的身份，其实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改变，我们要改变。我记得 我移民了之后呢，移民了之后来不来我都会呢是唱什么唱国歌，可能你都唱过。我来了平安堂呢就更加多机会唱国歌，加拿大国歌，因为呢每一次的 Awana 呢开始之前他们都会唱一次的这个的加拿大国歌。我除了平安堂，我对上一次就是大概半年前七月的时候，七月的时候我去一间教会那里 去敬拜。那个主席那天呢，个主席就叫我们，哎，我们未开始敬拜之前我们唱一次的国歌，我们唱这个的 O Canada。 我每一次唱的时候呢，其实都告诉我，我现在的国籍我是加拿大国籍，基本上我是加拿大人，纵然我自己是由香港来，纵然我是流着中国人的血，但我来到加拿大，我现在入了籍的时候，我是一个加拿大人，我的身份上面是不同了。信耶稣的人一样，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你和我一样在这个地上来到生活，但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即是说当你是信主那一刻， 你即刻有一个嘅身份，你系神嘅儿女。从信嗰一刻开始，你系神嘅儿女啊，一个系好宝贵嘅身份。但系呢一个嘅身份啊，唔单止系俾到我哋同神系有一个更加亲密嘅关系，乃系呢个身份亦都俾到我哋喺心灵上边啊，我哋有嗰种嘅满足。我哋可能以前好多嘅忧虑，我哋可能以前好多嘅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啊，甚至乎可能我哋喺一个嘅忧郁病态之中，但系我信咗主之后，我哋因着主耶稣俾我哋呢一个新嘅身份，我哋可以系更新过嚟。人好多时候未认识主之前，可能好多嘅担忧啊，所谓人无远虑，就必有近忧。问题就是说，在这些的担忧，在这些的重担里面，那谁可以帮我们分担呢？感谢主耶稣基督，原来他可以，主耶稣基督他可以。所以若果你仍然是有那种的忧虑重担，你去到主耶稣的面前，你向他来到倾心吐意，将你的一切忧虑你卸下给他，因为他说过他顾念信靠他的人。新的身份亦都是会带来新的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发觉旧的我有很多的习惯，很多的不好的事我们不能够胜过，但是我们新造的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可以改变。以前救我，我们不懂得去怎样爱人，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晓得，我们学晓了去懂得爱人。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的救我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可以谦卑，我们什么都要认，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谦卑。我们救人，我们不懂得去怎样体谅其他的人，但是我们新造的人之后，我们懂得学晓，我们懂得去体谅其他人那个的软弱，体谅其他人他的需要。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只要紧紧的来到靠着主，找紧主，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我们可以过度过种种困难，种种的苦难。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今天我不知道大家你的光景是怎样，可能你面对不同程度的困难，可能你面对有不同的苦难，但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两日之前我看过一段的见证，这个见证其实很简单。这个见证说，他说这个分享的一位的弟兄，他说未信主耶稣之前，我的脾气暴躁，性情野蛮，我发起脾气上来，有时掟嘢、拍台、拍凳，有时甚至是讲一些的粗言秽语，任意妄为。这个弟兄他继续说，他说他甚至去赌钱，去参加一些非法赛车，跟一些的黑社会的人物来到来往。但是信了主之后，主改变了他，他说他的脾气比以前好得很多，他的坏习惯可以戒掉了。他说他的太太跟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其实在太太的眼里面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瞒过他，但是当他信主之后，包括他的态度、他的言语、他对人对事，他太太说他看得很清楚，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品格性情改变了，也都从一个很自私的人变为一个勇于或者乐于助人的一个人。他说他感谢主，因为他做了一个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有一个新的身份。今天 其实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我们已经认识了主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的身份带来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如果在当中我们仍然在那种的犹豫当中，我们未接受主的，我们要去接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过往的里面，我们经历过失败，经历过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发觉真的我们的神给到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不是一些物质可以买得到。求主都是在新的一年，很快2017年将会过去，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可以活出我们这个新的身份，我们可以活出神给我们这个丰盛的人生。第二方面，当我们拆开主耶稣这份礼物之外之后，除了有新的身份，第二就是说呢，我们是属于神家里面的一份子。在罗马书的12章第5节讲到，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原来呢，当你接受了主耶稣这一份的礼物之后，这个的宝贵的救恩之后，你拆开了，你看到我有一个新的身份，你更加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我们不单止在一个普世教会的里面成为里面的一份子，就是在全世界的里面，我们基督徒我们属于一个普世的教会，更加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所属的地区，我们所住的地区的里面，我们加入了这间教会一个的属灵的大家庭，以致这个的属灵的大家庭成为我成长一个的动力，以致可以彼此的在当中来到是连结。正如罗马书这里所说，我们作肢体的时候，即是说我们其实分不开的了，拉不到出来的了。所以跟随基督，我们信耶稣不是单单是相信，也都代表一个的归属感，我们归入了这个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也是教会的头。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这个的身体的一个的成员，英文叫做是 membership。 而这个的路易斯 C.S. Lewis 呢，他讲到，他说这个的会员这个的字 membership 其实源于基督教。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会员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可能我们去 shopping， 某某大公司有那个会员折扣，或者我们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的会员，又或者搭航空公司的时候，一些的飞机有不同的等级的会员。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可能会员就是这一些。但是呢，在教会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讲到是会友，会友这个字呢，就很多时候就真的讲到教会。如果用会员呢，我一想就想到那些 membership。所以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即是教会不是只是一座建筑物，是你和我在当中来到建立，就是这个基督的身体。所以上一个礼拜其实很感恩，我们有有 Ivy 姐妹，有 Shirley 姐妹，对不起，有两位的姐妹，师母和我，我们都加入了这个的属灵的家庭。我们当中其实是大家互相彼此的学习相处，我们在当中去彼此的来到是鼓励，我们在当中去学习彼此的扶持，我们在当中彼此的来到学习怎样可以将这个的基督身体建立得更加的壮健。我们其实每一个，我们都是一班不完全的人，我们每一个都是可能很平凡的信徒，但我们当互相连结的时候，当我们是互相彼此在当中来到扶持的时候，在生活当中虽然 纵然有困难，纵然有不开心，更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落入一些的试探的当中，但因着神给我们有这个的家，我们互相在当中去扶持激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度过这些的困难。所以作为教会的成员，其实我们有那种的责任去扶持其他的人，也都有那种的权利享受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到成长。在总结的时候，我都希望在圣诞这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时刻，我们问一问，我们有没有去感恩？感恩就是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一份这么大的礼物，我们感恩就是主耶稣他愿意来将这份的礼物送给一些好像我，又甚至乎好像你一些不可爱的人，以致我们得着这份礼物之后，我们整个人都有所的改变，一个全新的改变，一个新的身份。而这份的礼物的里面，也都因着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那个的喜乐，有那个的平安，在生活当中有那种的盼望。求主都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彼此的，在来紧的一年的里面，我们大家来到是建立这个的家，我们学习彼此来到相爱，我们学习彼此来到喜乐，我们学习彼此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去互相扶持，在困难当中我们得着激励，以致我们的人生更加的有那种的喜乐，更加有那种的平安。好，我们一起到有祈祷。主，若果不是你的降生，今天我们仍然在忧虑或者重担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仍然在最终作乐那个环境的里面，我们更加没有了生命当中那种的指望，但耶稣一来，一切都改变，一个新的身份，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可以去参与，可以在当中学习来到相爱，学习欣赏，学习扶持，更重要的，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主。求主都是让你的爱来到充满我们，愿一切荣耀都是归返给我们在天上三一的真神。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